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8集。就在朱元璋大宴群臣的时候，外面来报，小明王使臣赵青云求见。听说是小明王的使臣，刘伯温露出一脸不屑的神色。对这些地道的农民起义领袖，他一直都看不起，唯独对朱元璋是另眼相看。朱元璋并没有注意刘伯温的这个脸色，急忙招呼说：“快传进来。”紧贴奔跑，赵青云已经疲惫不堪了。见了朱元璋，还是强打起精神，拿出诏书念道：“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安丰被困，情况紧急，着朱丞相即刻发兵相救。” 朱元璋率诸位将帅都离席跪拜接诏书，唯独有刘伯温站着不动。朱元璋见了，眯缝着双眼微微一动，只当没有看见。他接过诏书，对赵青云说：“ 明王有难，我等一定全力去救。将军远道而来，可送去休息，待我商议救援一事，即刻发兵。 感谢丞相深明大义，只是安丰事急，还请一切从速啊。”“ 放心吧，将军。” 赵青云走了以后，朱元璋望着刘伯温说：“关于救援一事，不知军师有何指教啊？” 伯温认为，以国公如今之实力，天下已经无人相匹敌，夺取天下也就在这一两年间内，如此国公应谋自立，无需假借他人名号。况乎明王这一个牧童之子已经是自身难保。 朱元璋听了良久没有说话，他想起了示弱得助少受攻击的道理，这理儿早已深入到他朱元璋的骨髓。虽然在一些事情上他也会大露锋芒显示自己，但事后总会做一些弥补。就像他对刘伯温，这么些年下来他已经饱尝了示弱者的好处，何况如今他朱元璋还并不是天下第一， 如果他能再藏深一点，羽毛会长得更丰满一些。到那时候，就是群雄来联合攻我，我也不害怕。到那时，再不那么示弱也不迟。再说，刘伯温讲什么牧童之子的话，也是他朱元璋感到非常反感的。你是元朝大官又怎样？如今还不是在我这个和尚的手下混饭吃？想到这里，朱元璋开口说：“为人在世，贵在忠义二字。当初恩公郭元帅在濠州起兵时，是借了红巾军的名号，这才迅速发展。我朱元璋最初投奔郭元帅，也是冲着这名号来的，方有今日。如今那小明王有难，若是不去救援，实在是不易呀。再说了，不管小明王往日里待我如何，他毕竟是红巾军创始的领袖，现在有难，我如果弃之，这就是不忠了。这不义不忠之事，我朱元璋是不能去做的。”刘伯温是想让朱元璋假借张士诚之手，顺势将小明王灭了，摘去头上这顶龙凤年号的帽子，然后自立称王。没想到朱元璋竟然振振有词地说出这番大道理来。尽管深知朱元璋言不由衷，刘伯温还是继续说：“国公，我只是担忧，如果救来小明王，该怎么安置啊？”刘伯温仅提到这里，也不便再说了。把小明王救下，你继续让他在这当皇帝吗？这恐怕你受不了。陈友谅将徐寿辉供起来，是想他的兵权，结果供不了多久也给杀了，落个万世骂名。如今小明王就剩一个名号，平白找这么个主管着自己，岂不是自讨没趣儿？你如果将他关起来杀掉，那不如干脆不救，何必去讨骂名呢？刘伯温知道朱元璋肯定会想到这些，于是只把细细的眼睛对着朱元璋。朱元璋在心里说：“我可不会学陈友谅，但是暂时还保留这顶帽子为好，以忠义之面目来告示天下，这才能更好地得到天下。更何况安丰如果失守了，南京就失去屏障，救安丰也就加强南京的保卫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如何安置这位皇帝，花些银子给他建一座宫殿，挑些美女送去，不就结了吗？到时候水到渠成，要解决这么件小事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”心里这么想着，主意就定下来了。朱元璋挥了挥手说：“这安置之事，等把人救出来再说，救城如救火，我们商议一下，如何去救安丰，解安丰之围。”聪明的刘伯温虽然能猜到朱元璋无法接受小明王真来坐到自己头上，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朱元璋对小明王的安置。听朱元璋如此一说，亦是茫然，闭口不说话了。对于小明王，如果能按照他李善长的意见，根本是不想去救的，只是见朱元璋有这样想法，而且呢又这么坚定，便只好顺着要救小明王这条思路去思考了。经过一番思考，他想到一些问题，于是开口问道：“国公，就现在情况来看，要救安丰必须做到两点。 一是需要重兵前往，二是必须火速前去。这是因为吕真是张士诚手下第一员猛将，现在率兵80,000围住安丰，刘福通率败军退避安丰，他们已经不堪一击了，安丰危在旦夕。再加上就在安丰的北面不远，还有元朝博罗帖木儿和阔郭帖木儿两支劲旅，倘若吕真久攻不下，他们必然往南来取安丰，因此我们这次去救安丰需要发重兵，既要对付吕真，还要防止元朝的两支劲旅的夹击呀。 嗯，丞相言之有理，既然如此，我当亲率众将领前去救援，军师你看如何呀？ 李善长与刘伯温一样是不同意救安丰的，只是不愿意说，因此呢陈述军情利害，希望朱元璋有所顾虑。可谁知朱元璋竟顺了他的话，说自己去救安丰，由不得大吃一惊，急忙说， 这恐怕是不得，国公如果亲自率众将领去救安丰，必然解安丰之围，只是南昌这里陈友谅一定会趁虚来攻击，这是非同小可。 朱元璋听了微微一笑说， 这有何难啊，只需要挑一得力大将把守南昌，等解了安丰之围，再来夹击进攻南昌之地。 朱元璋说完掉过头问众位将帅说， 我此次远去救安丰，南昌必然遭到进攻，谁愿意留守南昌确保南昌平安？末将愿意留守南昌。 这说话的是朱文正。这时候赵德胜又站出来说， 末将愿意与朱将军一道留守南昌，确保南昌平安。 好好， 有你两位留守南昌，我基本可以放心了。因为啊，这陈友谅兵多将广，两人留守，我看力量啊还是单薄了一些。这样吧，我再点一将军与你们一同留守南昌，如何呀？ 赵德胜说，国公此番前往救安丰，遇到的将是元朝张士诚的劲旅，而且又无险可平了，而南昌城墙高而且厚，有二人就够了，末将愿立军令状与南昌共存亡。 将军忠心勇气我很清楚，但是这回不能提共存亡，只能提等我救下安丰回师的时候，必须确保南昌没有事情。 哦，是末将失言了，末将一定竭尽全力确保南昌无事。 好，但我还是要给你们点一位将军共同留守南昌，我不是不信你们，确实是陈友谅这个敌人太强大了，你们可是要敌他一国之师啊， 一切听从国公旨意。 朱元璋又说，邓有德末将在，令你与朱文正赵德胜一道留守南昌，务必确保南昌平安无事，末将遵命。 主意定下来，朱元璋召来赵青云说， 你可速回安丰报信，告知小明王和大丞相刘福通，就说我朱元璋的援军即刻可到。 赵青云听了跪拜在地上，大声地放哭起来， 感谢国公的大恩大德，我主有救了。 鼻涕一把眼泪一把，然后呢就出去翻身上马，急速地去给刘福通报告好消息。 朱元璋看着赵青云远去了，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嘲讽之意，一切安排妥当，朱元璋带了徐达、常遇春、 李文忠等几十位猛将，率12万人马，浩浩荡荡去救安丰之围。刘伯温回南京，住在礼贤馆。临别的时候，朱元璋对刘伯温说：“待我救了小明王，即回南京重谢军师。”“ 哎，不敢，不敢啊！我在南京恭候国公凯旋归来。” 派出赵青云已经有3天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吕真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了，城中似乎除了饿字儿，便是什么也没有了。从来都充满自信的刘福通，此刻也陷入绝望了，想着那可怜的小皇帝，便一步朝着皇宫走去了。早在10年前，刘福通与韩山童在白鹿山聚了3000之人举义，祭告天地，称韩山童为宋徽宗8世子孙，当即天子位。可是在滴血盟誓的时候走漏消息，被官军围杀。奋战突围的时候，韩山童不幸战死。刘福通护着他的儿子韩林儿杀出重围，后来连战连捷，攻城略地，队伍很快迅速扩大，5万、10万、20万。重信义的刘福通便推举韩林儿为王，以树正义之气，号令天下之君。而今韩林儿闭目端坐着，他的面前放着一盘凉了许久的人肉。见刘福通来了，王皇后便皱着眉头说：“ 3天了，他就是不肯吃，大元帅快去劝劝他。” 刘福通看了王皇后一眼，大步走到韩林儿面前，一撩袍子坐下来，夹着一块人肉放进嘴里。韩林儿听他来了，急忙睁开双眼说：“ 大元帅， 这人肉我已经吃了，再吃几块也无所谓。” 刘福通说着，又夹着一块放进嘴里。“ 皇上没有吃很好，没有辱没宋徽宗子孙的名号，这回反正是撑不下去了，落一个清白的名声离开。”“ 好。” 韩林儿睁大双眼问：“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” 刘福通摇了摇头，又吃了一块人肉，眼泪随着韩林儿消瘦的面颊一滴一滴地淌下来。身后的王皇后哇的一声哭着，扭着头跑出去了。刘福通不再言语，低头吃人肉。不一会儿，盘子里的肉吃光了。韩丽儿在对面瞧着，泪水流下来了，她也不去擦，就这么满面是泪的瞧着刘福通。刘福通万分痛苦地说：“ 都怨我呀，无能，嘿，无能啊！如果你的父王……” 他说不下去了，嘟了嘟嘴唇，强忍着那流下的眼泪。韩林儿走过来，一把抱住刘福通：“ 大元帅， 别哭，皇上，皇上，别哭啊，这都是命，我们就可以见到你父皇了。哎，这是命啊。” 就在这时候，宫外有人来报，赵青云求见。刘福通眼睛一亮，搭着韩林儿的双肩说：“ 皇上，说不定还有救。”“ 真的吗？”“ 嗯，是的。”“ 快宣赵青云觐见。” 赵青云踉踉跄跄地跌进来，连日的狂奔，他累得只剩下一口气了。 皇上，大元帅，朱元璋大军随后就到。 说完，赵青云昏死过去了。来人，快扶赵将军去休息。韩立儿怯怯地问道：“ 有救吗？” 刘福通再次点点头。既然朱元璋大军随后就到，我拼死也要撑着等到他到来。皇上放心，喝点水， 保重，我去了。 刘福通回到大元帅府，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便叫来几十名亲信，一一做了交代。作为义军的领袖，他清楚知道此刻只要军心不倒，皇帝就有救。为此，他要使出最有效的一招，让他的军队下决心来打好这或许是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刘福通醒来了，众将领跟随着他上城楼去查看。只见城楼的士兵，一张张棘手呆死的脸，发红的眼睛，比起往日来却分明多了一分希望，多了一线生机。朱元璋大军马上就快到了，只要大家能在天亮后坚持一个时辰，我们就都有救。刘福通大声宣布，身边的众将士也齐声的吆喝。守城的士兵晚上已经听到这消息了，此刻更是深信不疑，饥饿呆瘦的脸上又多了一份活力。刘福通探头称下，像是看见一堆什么，急忙令人下去看看究竟是什么。士兵下去不久，便拎来一堆杂水和一些破旧的军衣，是人的五脏六腑，是自家军队的衣服，真让人恶心。一位将军说：“是昨晚爬城逃跑的士兵。”这时候大家都附和说：“ 对啊，是那几个爬城逃跑的士兵。” 刘福通说：“张士诚要把我们全都杀尽，连出城投降的人都不放过。我们要打败张士诚，迎接朱元璋的援军，不然我们是没有生路的。”这时候有人带头高呼：“打败张士诚，迎接朱元璋的援军。”城上这饥饿呆死的士兵啊，都跟着鬼哭狼嚎般的嘶嚎起来。他们早已经是绝望了，而此刻呢，输进了一点点希望，原本的恐惧里又注入了不少愤怒。他们却谁也不知道，眼前的这一幕都是他们的大元帅刘福通一手炮制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。